选了解放魂。 公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我们的生病小公主回来啦！为什么又生病？来告诉大家，2025年你请了几次病假？你请了几次病假？你自己讲。 我觉得我假期好浪费哦，就是拿来请病假的。我请了大概应该有现在七月吧，应该好像每个月几乎都在请病假。 真的，我不懂你今年发生什么事情了，一下讲什么肚子痛啦、泻肚子啦，然后生病啦、发高烧啦，反正有各种理由就是不来上班。你是极讨厌工作？ Hello，excuse me， 我是要挖出来给你看我的病菌在里面吗？我2025年真的很倒霉的，一直在生病，可能真的是没有去运动啦， right， 导致我的身体就不好了。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勾炫非常有幸，就是为了你要鼓励你多运动，就提有了这个勾炫 Go Go Go Limbing 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就来到了第二场，是来打羽球的嘛。但是说到打羽球，相信你也是有常常在打的。来跟大家讲，你打羽球是几年前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吧。 真的假的？ 完全没有打过的， 几个月没有打了。 打 pickleball 有 pickleball 有，我们上个月打而已。 羽球几个月没有了，老实讲。 上去年到至今哦都没有打过了。 真的假的？ 就不爱运动啊，能怎样啊？所以你看我身体就出状况了咯，不健康了咯。 那像打羽球的时候，最害怕遇到你这种很久没有打，突然间来打，结果就变成那种害人的队友。当然 ，Broccoli 也是其中一之一。因为昨天我有跟初音讲，你知道我几久没有打羽球了吗？ 应该跟我差不多吧。 不好意思， 你有打今年？ 十年。 你比我。夸张！ 我真的十年没有打羽球，我上次打羽球是在中学考体育考试的时候，真的很夸张。之后我就是做健身跟打篮球而已，还有打排球最多。 对啊，健身也是一种运动， 也是一种运动。 对啊， 对对， 我跳舞也是一种运动啊，只是我们喜欢的运动类别不一样嘛。 所以呢，要鼓励大家一起来跟勾炫的朋友们来运动啦。我们勾炫 Go Go Go Limbing 的友谊赛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去到勾炫的 NY 呢来填写基本的资料呢，我们的小编就来联系你。到时候7月20号的下午2点到6点 CPS Subang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你就可以跟我们 MC 们组队来打羽球啦。当然除了 MC 还有很厉害的 KOL， 包括情侣党 Donuts 呢成员巧文 Nick， 或者是女神 Katie Ham， 或者是 Charlotte 呢，都会和你一起组队哦。记得详情条规浏览 GoSwim.NY 就可以啦。 但是温馨提醒啊，所有幸运儿记得要自备羽球拍啊。我们期待跟你见面啦。 GoSwim Go Go Go Olympic， 青春不会疲。 下这个 Swim Beyond Trend， GoSwi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Hope 的 Sweet Dreams。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欢迎莹莹回来咯。今天来跟你分享的是什么的冷知识呢？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猜猜猜。你本身是喜欢那种玉镯啊、黄金啊、翡翠之类这些昂贵的物品吗？ 不会耶。 你不追求吗？ 我不追求，但是我追求是美的。钻石的话还 OK， 因为它外表比较漂亮一点点的。翡翠的话它价值很高，但是外表我没有看中，我没有看上啊。 感觉是阿妈会喜欢 那种是出价 玉镯那种之类的，这也是那种传家之宝。那你知道有一个国家呢，竟然有那么漂亮的名称啊，叫做翡翠王国。是不是那边真的盛产翡翠呢？就让你来猜猜猜啦。 A 是柬埔寨， B 缅甸， C 中国， D 泰国，你觉得是哪个国家呢？ 我觉得应该是 B 缅甸吧，因为翡翠的颜色它就是青色带白色的嘛。如果这四个国家里面以国旗来分配的话，我觉得 B 缅甸比较适合，因为缅甸的国旗是有红色、青色、黄色还有白色的。 Are you sure? Yes，我有 Google search 了，我跟你说。 哎呀，真有做了功课来回答我。 所以我觉得缅甸有可能，因为它有青色跟白色的元素在它的国旗里面。 OK， 所以可能代表他们这个青，可能吧，好啦，青色也是象征着他们非常看重翡翠，才有翡翠王国之称。 是因为其他三个国家都没有带青色跟白色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是比缅甸 的。很不错的猜测，回来听听看其他的网友听众有什么想法吧。0169988889，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喽。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李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Rise 的 Talk Sexy。Rise 的演唱会呢 ，Rising Loud 将会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 ，Ideal Life KL 帅气的开唱。赶快去到 mydubmyshow.com 来购买演唱会的 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这个东南亚之漂亮的国家，它竟然有这个那么美丽的称号啊，叫做翡翠之国，或者是翡翠王国也可以。Maybe 是跟他们人民的素养、他们的文化、他们盛产翡翠的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可能。让你来猜猜猜，你可能都听过这些国家的了哈。A 柬埔寨 ，B 缅甸 ，C 中国 ，D 泰国。来听听看 ，Andy， 你今天选择哪个答案呢？ 哪一个国家有翡翠王国啊？我觉得是缅甸吧，因为缅甸大多数都是时常会有发明这些东西的嘛，所以好像每次那些老人家戴的那些手环啊，都会有很小个的字写 Made in Myanmar 这样子咯。 金甲、 啊、我没有看过翡翠啊，还是金啊，有写着 Made in 哪里啊Made in 哪里的 这种很宝贵的这种物品，通常你不会写看到专辑下面什么 Made in China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如果以这样他的推理的话不正确哦，如果 Made in 哪里的话， 对、啊、 就不是 B 没有，应该是说他买到假的 假的 买到 Made in 哪里， 假的翡翠居然跟你说是哪里制造的但是真的像你说的，目前真的挺多人选择觉得应该是缅甸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跟它的产量有关、可是我们要研究一下翡翠这个东西，你知道它其实有什么组成的吗？ 有什么组成、 啊、对啊，它是什么来的？它是一个砂石，它是玻璃，它是有机物，它是什么？ 它是类似好像沙的概念吗？因为它是玉嘛、玉的话就是跟钻石都差不多一样种类的东西，应该用沙或者是从里面挖出来挖金一样的概念的、所以是挖出来的翡翠。 要 以化学的角度呢，其实翡翠算是一种硅酸盐、属于灰石类矿物啊，成分呢是硬玉，化学式呢是 NaIAlSiO0 就是一个硅酸盐啊，反正是挺复杂的。这边给你一个 tips， 你要看看哪个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产物出现，继续猜测回来再来猜猜呗。 好的，手机过去不要看。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在朋友去骂骂，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 Go Show M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irls Day 的 Look At Me， 2025 Harry 的 Fan Meeting Tour 呢将会在8月17号晚上7点呢在 Kuala Lumpur 开唱，门票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ow 猜猜猜， Go Show 来猜猜猜。今天我们猜的是呢，这个国家竟然也称作为翡翠王国啊，那么厉害的美称到底是哪这个国家呢？有四个选项让你选， A 的话呢是柬埔寨， B 的话呢是缅甸， C 中国， D Broccoli 很常去的泰国。听听7908 Johnson 今天又来回答了，你选择的是哪一个答案呢？ 我的答案应该是 D 啦。泰国它是比较出名在于出产那些珠宝的。 我也蛮认同是 D 泰国的嘞。你知道之前我有带着翡翠，然后你懂它的作用是什么吗？我之前带着的是，哎，你懂哎、欸？ 啊，我乱猜罢了、 欸，真的 是，因为通常翡翠啊，或者是玉啊、手镯啊，这些都是拿来辟邪。你知道我小学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她阿妈给她的这个好像玉镯之类的，她阿妈就有放话，她讲如果你今天去外面住，那个玉镯突然间断裂，代表她帮你挡煞，本来是有一个灾难要发生，她挡在你的身上 了。对，我之前就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之前我妈妈给我一个圆圆的翡翠这样的东西的，然后戴在颈上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隔天她已经破裂掉了，就是分成一半了，所以应该是帮我挡灾了。所以他们说翡翠是拿来辟邪的。那这四个国家里面哪里比较常出现这种阿飘的东西呢？ 你讲这句话很没有礼貌 因为 你讲这句话会影响我国与泰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我看电影， 你竟然讲人家的国家很多阿飘。 我觉得泰国拍的那个阿飘的电影不错啊，他们比较逼真一点，所以我觉得低泰国比较有可能啊。翡翠王国如果要另外一个称号的话 那为什么不要叫阿飘王国呢？啊，你都讲那么多阿飘 不好 听吗？翡翠比较阿达一点啊，有价值一点 啊。这个是无知的莹莹乱乱猜测。泰国的我们的那些邦交啊，不要生气了哈，那边的 PR 回来我们再来猜猜有没有别的答案。OK， 也是一个不错的猜测哈。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 现在就要送给你本日的猜猜猜的答案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测一下，以下哪个东南亚的国家呢？它竟然是有，这个翡翠王国的美称的，一共有四个选项 ，A 呢，也就是柬埔寨 ，B 的话呢是缅甸 ，C 中国 ，D 泰国。今天的分配比例是， 就是 B 缅甸呢占比较高的 ，D 的话就少部分的听众选择的，没有人选择 A 跟 C， 柬埔寨还有中国呢。 哈哈，你个人要不要换个答案？ 我觉得如果翡翠的话，在我的印象当中它是比较中国式一点的中国 style， 所以我觉得 C 中国也有可能耶，这个翡翠的东西 选一个， 选一个D 泰国啦，因为我之前用过来辟邪，所以我觉得 D 泰国。 嘿，到底经验能不能让你拿到今天的成功跟胜利还有答对呢？ 来， 正确的答案，还好你有带那个玉镯，因为恭喜你答错啦，也就是 B 缅甸。 哎呦，跟那个国家有关系啦， 乱乱讲人家家，人家国家很多阿飘讲什么帮你挡灾，喂 不 喂？ 不算啦，开玩笑啦。 人家国家呢，他们的地理位置是真的很棒，他们的环境也真的很厉害，所以出产了很多优质的翡翠。OK， 那全球呢，超过90%哦的宝石级翡翠，其实都是来自于缅甸的。因为缅甸呢，可能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它盛产的这些翡翠呢，都是以质地很细腻、颜色鲜丽来著称的。当然，他们里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们高品质的帝王绿翡翠，市场价值是很高，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你知道翡翠在缅甸有多少年的开采历史吗？来猜猜。 哇，历史啊，多少年啊？应该有100年以上了。 错， 100、200年。 错， 300。 答案是有整整600多年的开采历史，并且呢，在明朝、清朝的时候传入了中国，才成为华人心中的玉石之王。才有你刚刚提到的，哎，感觉中国很像很喜欢这些雕刻啊、琢玉、玉琢之类的。其实玉的部分呢，翡翠呢，就是由缅甸这边传过去的。 哦， 啊，所以你要问我那个源头的话呢，就是缅甸这边啦。 原来如此，我学会了。 下次啊，可能生日的时候叫你男朋友送你一个翡翠来挡灾，这样、 也是不错。 结果他送你翡翠，结果你就消失，原来你是那个灾难。挡了你自己。 Excuse me， 学起来这个冷知识。 手机过去 Beyond Trend。